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众演讲聚会。今天的聚会的主题是父母的责任和仇报。父母的责任和仇报，讲者是林清峰弟兄，请。 在3000多年前，有一位父亲有感而发的说出了以下的一段话。那这段话呢，记载在诗篇的139篇13至16节。那我们一起读读有关这段话。诗篇139篇13至16节。13节，那么这位执笔者说：我腹中的牲畜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就一直呼庇我，我要赞颂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我是清楚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最深处被编制成形，当时我的骨骼在你眼前并不隐蔽。我还是胚胎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看见我了。我身上未有一处成形，我白体受造的日子都已经记在你的册上了。那这位诗篇的执笔者名叫大卫。那请看第一个图片。没错，这就是当时大卫在这几节经文中在描述有关胚胎在母腹中怎么样逐渐成长成为胎儿。那你留意刚才所读的经文的第14节，那大卫呢就把这个成长的过程称为是耶和华上帝的一项奇妙的作为。没错，胎儿在母腹中不受母亲的控制之下呢，逐渐的随着岁月慢慢的长大。那关于上帝所施行的这个生育过程的奇迹，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还有很多令人惊叹的事实和未能解开的奥秘。那由于这缘故呢，诗篇127篇3节说，孩子当这个婴孩诞生的时候，他说是耶和华所赐的一项宝贵的产业。那既然是一个宝贵的产业，这就要需要父母们非常小心的照顾这个产业。所以今天的演讲将会帮助我们谈谈有关父母们所负有的哪一些重大的责任。那简单来说，父母在履行他们的责任时必须是互相补足的，也就是父亲和母亲必须要扮演他们个别的角色。好，我们先谈到这个母亲。当这个怀孕和这个婴孩诞生的时候，她的责任是什么呢？她除了要照母亲呢，除了要照顾孩子的身体需要之外，她要满足这些孩子的感情的需要，尤其是对爱的需要。根据有些权威人士说，当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在那短短的几分钟或者是长达几小时，是一个敏感的时刻。这时候母婴呢相依是最理想的时刻，它也被称为是联系作用，母亲跟婴儿。那么母亲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对这个幼小的婴儿表达爱意呢？是的，她可以通过拥抱、抚拍、摇动他，甚至跟他玩耍，表达出他对婴儿的爱意。那这一切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根据医学的了解，它能够刺激这些婴儿的头脑的发育，而这种刺激呢可以比作是头脑的营养。是的，谈了母亲的责任，当另一半父亲的责任也不可以忽略的。 那么对于父亲的责任方面，这里谈到幼儿发育研究家，一位名叫布雷遮顿的博士呢，他指出说，对婴儿来说，父亲若是积极的话，那当他的孩子稍微长大的时候呢，就会在学业上更加的成功，他的孩子也会成为更有幽默感，同时也会更容易和别的孩童相处。那这个孩子逐渐长大之后，他的自信力会比较强，也有较好的求学动机。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父亲的积极的言行呢，无形中对婴儿形成了莫大的影响。那当这个孩子长大到六七岁的时候，他说他的智商就会比一般人更高。是的，当然父亲我们知道是一家之主，他除了提供给家人包括儿女们在物质上的需要之外，那么身为基督徒的父亲呢，他们还有另一项额外的责任，那是什么呢？请看看圣经以弗所书的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没错，这句话是上帝对做父亲的说，不要激怒儿女，只要怎么呢？照耶和华的意思管教他们，纠正他们的思想，把他们抚养成人。所以在这里耶和华上帝特别特别的提醒作为父亲的要好好的教导他们的儿女，照顾他们在灵性方面的需要，而给他们适当的训练。通过什么方法呢？就说照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应用上帝的话语圣经的道理去教导这些儿女们，这是父亲所必须要负起的责任之一。那在家庭的事务上，父母们双方应该是合作的伙伴，特别是在教养和管教方面。当然身为不完美的人，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有意见上的不合，不能够协调一致，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父母亲是不是说可以自行其事呢？那上帝的话语又给这些父母什么劝告呢？让我们继续看箴言的十三章第十节。箴言的十三章第十节，十节说，僭越狂妄的惹了争动，跟人商议的却有智慧。所以第一句话说，如果父母们还是坚持己见，要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愿意达成协议的话，结果就会惹起争斗。那么合理的方法要成为一位智慧人呢，第二段话说他们就应该要坐下来好好的商议，讲不通一直要讲到通，也就是他们最后一定要达成协议。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是非常重要呢？因为这样子呢，在他们的家庭中就不会有双重的标准，儿女们就比较容易去尊重父母们所说的话，那他们也就不会偏袒一方。相信你们有听过一句话说，鹬蚌相争，那谁得利？渔翁得利。是的，如果父母亲俩争吵各行其事，那孩子就趁机看看哪一方的意见比较吻合自己的心意，他就会偏袒另一方，结果就会造成家庭的不和。所以圣经的教导就是父母们应该尽量为他们的儿女们营造一个和睦安宁的家庭环境，甚至那些单亲的家庭呢，也能够靠着耶和华上帝的帮助去应付这项艰巨的责任。那现在就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谈谈父母们在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负起的责任。第一就是在教导方面，第二就是在管教方面。好，我们先谈到教导。教导的含义就是教育指导。那也许你会问， 父母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教导儿女呢？儿女们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学习受到教导呢？圣经就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例子，帮助我们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们看一个集中的报道，根据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五节，当时是一位称为保罗的这位信徒对另一位年轻的信徒提摩太说出以下的一句话。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第十五节，又知道你从婴儿时期就认识圣经，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就有智慧可以得救。那提摩太本身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他并没有崇拜上帝，因此教导儿女的责任，教导提摩太的责任就完全的落在他的母亲，就是这位有尼基身上。那当时他的母亲也得到他的祖母罗伊的协助。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导这个提摩太呢？经文说他是从婴儿的时期就开始得到这种圣经的训导和教导。那么根据医学的报道，他说这些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呢，他们的脑袋只有大人的四分之一。那经过了差不多两岁，他的脑袋呢就开始成长得很迅速，达到了大人的四分之三，从所谓的四分之一就达到了四分之三。然后孩子的大脑会逐渐的长大，那到了差不多五岁的时候，进入幼儿园时，他们的脑成长成大人的大小的差不多是很接近的那种容量，已经可以算是属于大人的脑。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们的婴孩成长的过程，成为孩童，他们脑发展的非常的迅速。所以由于这缘故呢，他们在头脑和心灵方面都能够在这一段时期吸收大量的知识和感情。那事实上一本称为健康的杂志这么评论说，根据研究显示呢，也许你不能够相信的，他说那些还在母腹中的胎儿，他们也许已经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尝味，知道味道了，甚至能够感觉到情绪。没错，我们也最近有听人说胎教这个词语，对吗？相当的普遍。所以换句话说，婴儿在成还没有出生之前，在母腹中成为胎儿的时候，一开始能够感受到从外来所传达的信息。所以了解到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说，父母教导儿女是永不会过早的，只是怕迟不怕早。当然有不同儿女的父母们有时候会面对的难题，就是他们的孩子们会有不同的性格，所以在教导的时候必须按照他们的能力限度去从事教导。一个孩子可能他的智商会比较低，学习能力比较差，所以他可能会比较慢学习，另一个可能会学得很快，或者是有一个会比较内向，另一个却很外向。所以父母们在教导的过程中就要留意他们的儿女之间的差异，但千万不要对孩子做不利的比较，不要拿一个孩子跟另一个孩子比较，他这样聪明为什么你这样笨，他这么活跃为什么你那么文静，记得这不是有利的比较。所以在训练儿女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孩子按照他的能力范围内能够有进步的话，记得不要吝啬，要给你的孩子适当的鼓励和称赞，这样他们会做得更好。但可悲的是，近年来性侵儿童的事件越来越多。在马来西亚，根据警方数据的显示呢，从2010年到2017年5月，过去 七年当中呢，总共发生了13272宗儿童性侵案，那他占了这个性犯罪案件的总数的 59.7%。 换句话说，在性犯罪案当中呢，有一半以上的罪案都是跟那些儿童受到性侵有关。那经验显示呢，那些缺乏性教育的孩童们很容易受那些别人呢所侵犯，而成为了牺牲者。所以身为父母的，也许我们就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年幼的孩童。那保护他们的方法之一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给他们适当的性的教育。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有向你提出这一方面的问题时，记得千万不要感到不好意思，不敢张口交道，反而要趁着这个机会清楚的说明，但却不必长篇大论，让他们有基本的常识，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当然，保护儿女最好的方法就是父母们要随时的看顾他们年幼的子女，以免让那些坏人有机可乘。儿女们从小就很喜欢模仿别人，对吗？因此父母们既要言传也要身教。要记得，你的孩子听你说话，但是他却会模仿你的行为。所以身为基督徒父母，你们有额外的责任呢，要将圣经的真理的道德标准灌输给你们的孩子，帮助他们培养一些基督徒的各种的美好的属灵的特质，比方说爱心、信心、忠贞，还有辨识力等等。尽早提供你的儿女这些正确的价值观，能够让他们在这一个腐败的邪恶制度中受到保护和指引。好，我们谈完了有关这个教导，那现在我们谈到管教。小孩子们很不喜欢受到管教，对吗？因为他们喜欢得到自由。但是圣经又怎么说呢？那我们看看上帝在箴言的13:24所说的话。箴言13:24，这里说：“不忍杖打儿子的，就是恨他；留意管教儿子的，才是爱他。”那根据这节经文呢，有一些人读了表面这字词呢，就误以为圣经所倡导的管教就是用体罚。为什么他们有这种误解呢？因为刚才你读的经文说，杖打跟管教在这里是相提并论的。那请看这个插图，第二个插图。是的，父母亲从古至今呢，都用这种方法，所谓的杖打孩子、家规或家法，用藤条体罚的方式。但这是圣经的唯一教导方管教方法吗？其实并不然。因为管教是一种训练，可以纠正人的思想和内心的倾向。所以儿女们有不同的个性，所以在管教的时候，父母们也要因人而异。请再看第三幅插图，你认为他在管教孩子吗？他有没有拿藤鞭呢？并没有，只是一只手指在指住，然后他正在责备或责骂这个顽皮的小女孩，这也是属于一种管教的方式，叫这孩子们能够受教，懂得纠正自己的错误，那就是适当的管教方法。当然有些孩子比较顽皮，这种方法行不通的话，就要用圣经所说的杖打，才能够帮助我们受到纠正。那么父母们注意什么原因要去管教孩子呢？再看回刚才的经文，箴言的13:24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留意管教儿子的才是什么呢？不是恨他，是爱他。 所以就提醒父母们在管教时不是在发脾气发泄的时候在儿女身上，而这会出于正当的动机，为了儿女的好处而实行爱心的管教。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打是疼，骂是爱，所以应该是正当的父母们所应该实行的管教的方法。那么实行管教的时候呢，记得要给儿女们适当的指导方针和明确的规限，也要帮助你的孩子看出为什么他受到管教，什么原因，这样他就不会再重犯。一个有效的管教方法就是让孩子尝到犯错的后果。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如果孩子把一个地方弄得一团糟不听话，除了责备之外，你或许可以叫他负责把东西整理好，叫他要负起这个责任，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起他的后果，那他就会学到一些东西，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不是他弄乱父母亲来帮他收拾残局。当然还有另一个有效的惩罚方法，就是撤销他们的权利一段时间，如果他们不听话的话，原本他们有这个权利的地方你把它拿回来，限制他们，直到没有以往的那种自由，这样能够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帮助他们学的教训，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是的，以上我们都谈到父母们所实行的教导和管教，那么当中呢有很多这些年轻人，那说于儿女的，请听听耶和华上帝对你们所说的以下的这番话，箴言的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箴言的六章二十至二十三节，由于上帝怎么跟你们说话。二十节说，我儿啊，你要遵守父亲的诫命，不要舍弃母亲的法度，上面的话你要时刻系在心间，结在颈上，你走路他引导你，你躺下他保护你，你醒来他关怀你。诫命是灯，律法是光，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没错，二十三节说管教能够带领你最终得到真正的生命。如果你有听从你父母亲的管教指导和训话，那么第二十二节说你走路时他会引导你，你躺下时他会保护你，使你受益不浅。所以回顾你的儿女在十年之后呢，你会发觉到他们已经逐渐长大，那要养育儿女长大成人达到独立的阶段呢，也许需要花费一段漫长的岁月，差不多二十年左右，所以不是一两个月，十年或者是更少。既然如此，身为人类的造物主耶和华上帝就非常的关心这些儿女们能够在这段时间中受到适当的教导和管教。所以请看看圣经怎么说，在生命记的六章六和七节，就如刚才我们在诗歌中的词语中呢也有表达出来，诗篇的第生命记的六章六和七节，当时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的父母们说，今天我吩咐你的这些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反复教导儿女，无论在家还是走路，躺下还是起来，都要教导他们。没错，第七节他重复了两次，记得要教导你的孩子们，随时随地。所以当你的儿女到了十几岁的时候，那父母们要教导儿女什么呢？没错，要教导他们留意自己的衣着打扮，他们的交往对象，他们所选择的娱乐和消遣，这些都是在教导的范围之内。那么儿女们的成长在很多方面跟那个植物的成长是很相似的，一个农夫知道如果他要有丰富的收成， 他必须要怎么做呢？是的，他必须要对农作物施以适当的照顾，他要经常的施肥、浇水和保护。所以同样的，父母们除了要满足儿女衣食住行之外呢，他们也好像刚才经文说要施行教导和管教。是的，父母们记得要继续的引导你们的孩子在道德和灵性方面，更重要的是记得帮助他们能够全心全意全力的爱戴我们的这位造物主耶和华上帝。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你的儿女会像你一样成为上帝忠贞的仆人。是的，父母们的责任的确重大，但耶和华上帝向你提出保证说，如果你孜孜不倦地施行管教和教导，按照他的方式行事，他肯定你最终呢会得到非常丰富的酬报。谢谢。